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3周年，俄罗斯报纸在7月5号到8号期间辟了特辑。明天报、勤劳的俄罗斯报、共青真理报、选择报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网报、远东密林登出金日成同志的太阳像和白头山诸绝伟人的照片，采文称颂金日成同志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，说他是代表20世纪的最杰出的领导者，不世出的伟人和人类的大圣人。